第三十课，请你慢点说。一，句子。我的发音还差得远呢。你学汉语学了多长时间了？你能看懂中文报吗？听和说比较难。看比较容易。你慢点说，我听得懂。你忙什么呢？我父亲来了，我要陪他去旅行。除了广州、上海以外，我们还要去香港。